国际能源署认为，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承诺碳中和以及落实削减排放甲烷，相信全球变暖幅度可以控制在摄氏 1.8 度。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在社交网络指出，在格拉斯哥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正是朝向2015年巴黎协定的目标，但他强调仍然有很多工作要完成。在2015年为应对气候变化签署的巴黎协定，致力实现将全球平均气温上升幅度控制在低于工业化前摄氏2度，以摄氏 1.5 度为目标。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83， 日元 13.81， 瑞士法郎 0.913， 加元 1.246， 人民币 6.398， 英镑对美元 1.35， 欧元对美元 1.155， 澳元对美元 0.74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711。日经平均指数报29,735点，跌58点。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90.9美元，卖出1,791.85美元。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是逐渐缓和。预测本港地区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期间相当温暖，能见度较低。星期日晚和星期一北风增强，气温显著下降。随后几日早晚清凉，天气干燥。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Cindy 同你讲两宗交通意外咧，都系喺呈祥道近住明爱噶。咁一个方向就系去荃湾近住明爱咯。咁车龙排到去观景台。咁另外反方向呈祥道去观塘，都系近住明爱医院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盈辉台。咁重复多次啦，呈祥道啊，来回方向都有交通意外噶。咁分别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出啦。咁而家龙尾就喺观景台。呈祥道去观塘近明爱医院都是有交通意外，车龙就排到去盈辉台，揸车朋友留意。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暂时就只是车多少少。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挤塞，车龙排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接近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彩云村，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亚街路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在新界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就挤塞，车龙排到去五块田对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行车缓慢，车龙就在丹桂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沙田的污水处理厂。最后食安仔提提你，即食面调味粉钠的成分高，轻手啲就健康啲。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一起走过， 我是杨少雄，在电视台打滚了40多年，很开心能够认识到一班曾经一起走过的艺人朋友。今次又有机会制作第二辑的一起走过，我当然会打开我的电话簿再次碌卡，邀请一班圈中的朋友上来细说他们的娱乐圈的起点。11月6号起，逢星期六晚上10:2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杨少雄和宝佩瑜一起走过。 香港善道会法院社工服务法律顾问黄锦娟大律师怎样支援社工同事？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做的案件呢，我们可能审讯我就做审讯，担保我就做担保，但是社工不是，社工其实他们的服务是一个连续性的服务，如果他真的审讯会怎样做呢？有没有什么求情的东西帮他呢？其实他们牵涉的层面会是很阔和很广，都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 留意星期日黄昏6:00新闻后，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蕴仪。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11月5日，终审法院裁定共同犯罪原则不适用非法集结及暴动罪。 港澳办指内地与香港恢复通关工作正有序推进， 新增7宗输入个案，6宗涉变异病毒株。 苏丹军方下令释放4名被扣押的过渡政府部长。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09，星期五的朝早，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都有千禧年代。早晨，我是萧乐文。讲下靶场的消息，今日由上午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和大岭靶场会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的时候，各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的时候，各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早前有2宗的案件，包括就在前年7月28日在上环的暴动案，获判无罪的汤伟雄，咁同埋喺2016年旺角冲突入面的暴动案，其中罪成的卢建文，就住暴动同埋非法集结罪的定义都上诉。昨天终审法院就住2宗上诉，就是那个的合并的审完之后就有一个的裁决了，就是案件争议就是在于公安条例之下的第18、19条，即是非法集结罪同埋暴动罪，究竟是不是涉及到律政司提的一个原则，就是共同犯罪呢？即是不是可以将这个原则用到去暴动同埋非法集结呢？咁所谓共同犯罪，即係可以協同係犯案嘅时候呢都有相同嘅罪责咁啦。咁终审法院尋日嘅裁定啦，暴动同埋非法集结呢一啲案件呢，个主犯呢需要喺现场係在场犯案嘅。基本形式的共同犯罪呢，这个原则呢是不适用喺暴动同埋非法集结现场嘅人嘅。而如果唔在场嗰啲人呢，是做了一些行為，例如是鼓勵、教唆一些參與者，就可以被視為協助主犯的重犯，或者是需要承擔一些煽動的其他罪行，或者煽動的其他的罪責啦、刑罰啦，也都是跟主犯是一樣的。另外今次也提到共同犯罪除了剛才提到的基本形式之外，有一個叫做延伸的形式，這個詳情是怎樣都可以請一位法律界人士跟我們講一下昨天整個終審法院的一個的判決書裡面提到的一些情況。電話旁邊就有執業律師洪雲信。早晨。 早晨，主持。 早晨，洪雲信。剛才就講到即係針對暴動案，其實律政司之前呢就係提出上訴，話要求係釐清呢個共同犯罪原則嘅，咁係咪適用於暴動同埋非法集結案呢？咁終審法院呢就裁定共同犯罪原則是不適用的，剛才提到的。我想知道其實當初上訴庭為什麼會認為共同犯罪原則是適用，而和終審法院今次提到的理由是即推翻說是不適用，兩者的考慮點不同在哪裡 呢？其實首先第一件事，什麼叫共同犯罪先？我給個例子，如果我和你都決定去打劫的，咁因為那個打劫的計劃呢牽涉呢我要在門口度即叫睇水，你就入去打劫，咁呢我哋係共同犯罪嘅原因呢，就係我哋两个都知道要去打劫，只係扮演角色唔同，咁喺法律上嘅责任嚟讲呢，我哋係一模一样，我哋两个都係主犯嚟㗎。咁好啦，我信你同我一齊去打劫，咁點不知原來呢你入面你帶咗支槍嘅，你唔淨止去打劫，你想入到之後呢你要殺入面嘅其中一個人。嗱，如果控方係證明到我知道你帶支槍，我亦都知道你會用支槍，但我冇諗過你會開槍殺人嘅，咁法律上嚟講呢，我都係同你被檢控謀殺呢是一模一样的。 嗯。 OK? 即是说呢，如果那个两个人去做那样东西，而做那样东西是多了一些元素，其中一个被告人事前是不会看到亦都不会知道另外一个被告人去做更加严重的一件案的话呢，那这个被告人呢就可能会无罪的。套用返在暴乱的情况。 咁如果啊，咁我有參與暴亂，咁我係喺度抌緊汽油彈。咁其中一個暴徒咧，嚇、啊、去襲擊一個途人，而令到個途人死亡嘅話，如果係知道你會去襲擊，或者我有理由相信你可能會嚇、啊、用呢種暴力去襲擊一個人嘅，咁我咧喺嗰個共同犯罪嗰、那個即係 principle 嘅原則下咧。咁我就會除咗暴亂之外，就會可以被告更加嚴重嗰條控罪。 嗯， 嗱喺呢件案嚟講咧，其實要睇清楚呢兩個案件嘅事實就有唔同嘅。咁盧先生嗰件案件咧，佢係被裁定佢喺現場參與緊暴動嘅啦。咁佢嘅上訴理據咧就只係話。控方除了證明我在現場參與暴動，另外要證明我知道其他的人都做緊參與暴動那些違法行為。Okay? 嗯、 但是另外那位先生呢，我唔記得咗佢姓乜。 湯偉雄。 係啦。咁佢咧喺區域法院咧，主審法官係裁定佢唔喺現場嘅。據我所知嗰、那個事實，因為我亦都冇。參與個審訊，但好事咧就係、是、嗰個暴動咧就喺西環嚟嘅。當呢、這個湯先生被拘捕嗰時咧，佢係已經喺中環嗰度附近嘅。咁、 嗯、 律政司咧就上訴咧，佢係被判無罪釋放嘅。咁、啊、所以嗰個上訴咧唔影響到佢被判無罪噶啦。 嗯， 但係上訴律政司咧就要求咧中心法院咧同埋上訴法庭咧就話。喂，佢雖然身不在西環啫，但係佢啲衣着啊，佢做嘅嘢咧，可以當咗佢係參與緊西環暴動嘅一份子嚟嘅。 嗯。 但係主審嘅法官咧就覺得咧，控方係冇足夠嘅證據證明嚇佢呢位湯生同嗰個喺西環嘅暴動。有一個英文叫 nexus， 有一個關聯啊。 嗯。 啊，冇錯，佢可能佢嗱，因為我唔知道事實啦，但佢可能著嗰啲衣著同一個暴徒差唔多啊。佢如果冇記錯，好似當時咧佢有啲對講機。 嗯。 啊，但佢冇其他啲違禁品，即係唔係話有燃燒彈啊，或者有刀有槍啊咁。咁樣嘅情況咧，主審嘅法官覺得咧，控方證明唔到佢哋呢個湯生同嗰、那個。暴動在西環暴動有一個關聯呢、 嗯、 所以當時就判了他無罪的。而主審的法官和中心法院呢都是說呢這個共同犯罪並不適用於在暴動和非法集結的原因，因為這兩條控罪有一個特別的、元素的，就是參加集體、 嗯、 OK， 那就是說呢首先好簡單嘅暴動咧，需要三個人以上嚇，係講緊嗰三個人喺入邊喎，喺嗰個地方喎。咁佢哋做嘅行為，咁咧就係擾亂公眾秩序。咁一般暴動係講緊暴力嘅行為啦。 嗯。 咁然後佢哋係知道自己做緊乜嘢嘅。OK， 咁樣嘅情況咧，佢哋先至係可能被定。罪暴动的。 嗯。 咁如果嗰个人，如果控方係冇证据证明呢个人喺现场度，喺现场度呢佢係做緊呢啲嘢，即係自己係做緊一啲非法嘅行为，有使用暴力嘅话、 嗯、 好似例如佢辩方就話我真係经过㗎咗、啊、我穿黑衫穿黑裤唔係犯法㗎嘛、 嗯 啊、我经过嗰笪地方。控方唔能够证明佢喺嗰个暴动嘅现场做多过佢嘅出现嘅啫，即係控方话、哎、我都唔知佢，我淨知喺嗰度拉到佢，但係我哋冇证据证明佢有做过啲乜嘢嘢嘅话呢，咁而家中心法院就话咁係唔足够嘅。呢、 嗯 啊這个人喺现场呢要做多过佢身在现场嘅嘢，譬如啊呢、這个人呢就喺度大声嗌咧，就话：，诶、哎，好好啊，冲啦，放火啦，咁。 嗯。 嗱，咁佢口述嘅嘢， 咁啊變咗變相鼓勵當時喺現場嘅人去破壞社會安寧咯。 嗯。 咁、或者啊，佢幫手我幫你傳遞一啲汽油彈俾你掟啦。咁嗱，呢啲咁嘅例子咧，就係、是、令到呢個人唔淨止身在現場，佢仲做咗啲一啲嘢去參與緊個集體嘅。暴動啊 ！OK， 最緊要係佢人喺嗰度做咗啲非法嘅嘢。 係，因為其實呢個判詞都提到嘅，就話單純咧身處喺非法集結或者暴動現場咧，係唔會招致任何嘅刑事法律責任啦。咁頭先阿洪文信都提到，即係譬如判詞都講到，即係如果喺現場係講一啲嘢啊，或者做一啲行動係多過佢應該係喺自身現場嘅，就會視為一個參與啦咁。咁另外一個問題，今次個案件就提到一樣嘢，叫做重犯嘅罪行，即係嗰啲人可能根本唔喺現場嘅，咁唔喺現場係咪就等於唔會有任何參與，所以就唔會告到暴動呢？就只能夠從一個叫做重犯嘅原則，即係嗰個重犯嘅意思係重來個重啊，犯罪嘅犯，即係唔係主犯係重犯咁樣去告咧？咁呢一個個概念又可唔可以同大家講下咧？係 啦，嗱，我哋講翻頭先我個例子打劫啦，咁。唔使分重犯主犯，因为我哋两个人都知道，我哋两个人都同意去嗰笪地方打劫嘅。 嗯， 啊好啦，但系如果譬如话我你有三个人去打劫，咁有一个搵同我讲就话，何老师你准备架车啊，但我又唔知道你去打劫，我知道你哋系做一啲非法嘅嘢嘅。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呢，我未必是打劫啫，但我一定有协助你们去做一些非法的事。 嗯。 套用回在暴乱这个案来讲呢，个重犯呢他未必是在现场啦，他可能是事先在个网址度呼吁啲人去某笪地方进行暴力的行为。 嗯。 咁、他咪 incitement， 即是说他咪在度煽动咯。 嗯。 咁佢喺現場度，可能咧佢就冇走去前線度掟汽油彈嘅，啊不過咧佢係準備啲飲飲食食啊，甚至一啲頭盔啊，即係提供一啲頭盔啊，面罩，咁佢咪喺現場度協助教唆咯，咁好啦，或者佢嘅責呢、這個另外一個被告佢嘅角色咧，就係佢揸架車嚟咧，係車走啲暴徒。 嗯， 咁英文叫 accessory after the fact 啦，即係話咧，佢嘅做法咧就即係協助啲暴徒逃走啦。嗱，咁所有呢啲咁嘅行為咧，佢唔屬於係主犯啊，但係佢係重犯嘅原因咧，佢係做緊一啲嘢係協助緊啊嗰啲暴徒去暴亂啊嘛。 嗯。 咁所以重犯同主犯。嘅分別咧就係咁樣啦。 OK， 咁另外仲提過一個叫做不完整罪行，即係都係話一啲唔係身處現場嘅人，可以按重犯罪行啦，同埋不完整罪行去懲處啊。先解釋個重犯啦，不完整罪行又係一個咩概念？ 不完整嗱，譬如話企圖嗱，我咧就準備入屋爆竊啊，咁我咧就已經喺個門口嘅鐵閘度咧就喺度用個螺絲批撩下撩下。咁點不知有警察咧巡嗰個大廈嘅嚇，咁、其實我就未入到去噶啦，係咪？我都門都未打開嚇，咁、但係我做緊嗰樣嘢咧就係、是、企圖去干犯入屋犯法罪啊嘛，嚇、咁呢個咪唔完整嘅控罪咯。 但做緊噶啦，已經可能準備緊噶啦，就叫就頭先根據你嗰個例子， 控方要證明咧，你已經係做到最後嗰一步喎。 嗯 啊，即系话咧，譬如我条街度袋住个螺丝批，啊，咁你我如果我喺警戒底下，我冇讲话我谂住上去呢层楼度入屋犯法嘅话咧，咁、其实你可以告我嗰支螺丝批藏嗰支螺丝批做一啲非法嘅行为， 嗯， 啊，但系呢个你就唔可以话，喂，我估你都系上去爆窃噶啦，咁所以我告你企图爆窃，咁又未够、啊。 嗯， 即个行为要系最后嗰一点咯。 Okay， 好啊，洪文信，我想问一个问题就系、是，今次咧，就可以话即系，中心法院提到话，头先你提及嗰啲可能系，有人安排啲车去车一啲， 參加暴亂嘅人啦，又或者係提供一啲嘅資金啊、物資嗰啲人咧，就可以用一個重返原則去處理啦。咁，但我想知道點解當初上訴庭係要用共同犯罪原則去處理？咁而家終審法院就話可以用一個重返原則去處理。兩者其實喺舉證嘅難度上面係有啲乜嘢分別嘅？點解當初會有兩個唔同嘅概念去處理同一個行為咧？ 這個呢我又不可以答到你的原因呢，因為我沒有實實在在消化了那件案例。我的理解呢就是呢，在上訴法庭的時候呢，那個理據呢是不是特別說因為那個理據其實呢它是牽涉了一個叫做就是一個共同目的的，就是上訴人盧先生他上訴的時候呢，他是爭呢控方除了證明他在參與過暴動之外呢，要證明他是有跟其他那些人跟其他那些暴徒呢一個共同目的。我不知道事實是不是，但 我懷疑呢，就譬如說控方說盧先生跟其他人在掟汽油彈先算啦。那他的上訴理據呢就說，喂，你要控方你要證明毫無合理而點底下呢，我是跟其他啲人有個共同目的去掟汽油彈。 嗯。 OK? 咁上訴庭呢就話，其實呢就唔終審法院就話你唔需要，控方唔需要證明咁多嘢㗎啦。因為嗰條暴動控罪呢就只係需要證明你喺度，同埋做咗一啲第三者睇落呢係一啲暴力行為而令到佢哋受驚嘅，破壞社會公理足夠啦。即是说每一个人每一个暴徒在个暴动里面扮演的角色呢，控方不需要证明你知道有人会去搬堵路，有人会去做乜做乜的。你看你自己在做乜嘢嘢。我想讲一讲呢，就是其实这个上诉呢是那个控罪自己本身，即是说汤先生呢控方是当他主犯咁告他的。即直接告他你参与紧暴动。中心法院讲咧就话，如果你有证据，佢人不在，不过佢系做紧一啲嘢，鼓励紧一个暴动啊，好参与紧啊，你唔应该告佢作为主犯啊。 嗯， 明白，系条控罪，那个控罪有问题啊。 嗯，所以头先你提到嗰个共同目的嗰样嘢，即系话而家都对于非法集结同埋暴动罪，只系需要证明集结嘅人系即系有一啲共同嘅擾亂公眾秩序嘅行為啦，唔需要有啲額外嘅睇到佢哋共同目的而聚集啦。其實整體嚟講，呢一個講法咧，係令到日後即係檢控嗰個嘅門檻係高咗定低咗嘅咧？有冇即係睇到呢個影響咧？ 唔係證明嗰個被告人喺度諗緊啲乜嘢，即係我嘅理解係乜嘢？最少一定要控方證明咧，就係當時集結緊嘅人，除咗被告人啊。仲有多過兩個人啊，即係因為最少係三個人啊，先構成集結啊嘛，咁即係話控方要證明咧，當時有多過三個人，而被告人其中一個人喺嗰個集結，咁佢喺嗰度做緊乜嘢啊？佢做咗一啲嘢令到其他啲人士會覺得佢嘅行為咧係破壞社會安寧。或者他知道他做的那样东西是根本是破坏社会安宁。那如果说暴动来讲，一般来讲是一个暴力行为。 嗯。 那好了，他做的那样东西呢，他可能自己没有做在个暴动。但是他做的那个行为是可以令到其他的人去鼓励到其他的人去做一些暴力行为在个暴动里面，那都够的。就唔係講緊佢諗緊啲乜嘢嘢， 係咯，所以我就話，即係如果唔 需要其他啲人係點樣嘅， 如果唔需要知道其他人係點諗，或者唔需要一個共同目的，我就想知道日後咁嘅時候嗰個嘅要控告嗰個門檻係會低咗？ 控告嘅門檻， 我定罪嘅門檻會唔會低咗？調轉咁講， 我又唔覺得係，因為咧。終審法我睇過案例，終審法院講係唔需要呢個共同目的咧，根本係就翻嗰、那個兩個控罪，即係非法集結同埋暴動嘅控罪 嗰、那個實際嘅立例嘅意思嘅。 嗯。 因為如果你睇翻個條嗰、那個案情咧，咁終審法院亦都有講翻當時立例嗰陣時咧，正正就係要 do away with， 即係話咧，就係要摒除控方要證明一個共同目的。 嗯。 咁所以純粹只係即係我自己睇，只係講翻呢條法例嗰、那個原有嘅精神。 OK， 就冇話加咗啲嘢或少咗嘢。同埋仲有一樣嘢好緊要嘅咧，就係、是 嗯、 雖然譬如我同你一齊俾人告， 係仲有半分鐘到啫。 但係咧，其實法庭咧係要分開嚟處理嘅、哦，即係話雖然我同你阿蕭生兩個人俾人告。嗯，但是呢是个别睇返究竟嗰个正宫指证我同埋你是咪足够定罪㗎喎、 okay， 因为有可能呢、就係你係 正宫。好安心啦，不如嗱我哋仲有啲时间无多，我哋转头返嚟搵你讲啦一阵好嘛。 好啊好啊。 好，唔该。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英国药品与保健品管理局建议使用由美国默克药厂同伙伴研发的新冠口服药。获建议使用的口服药可以用于轻度至中度的症状的新型肺炎患者。这些患者存在至少一个可恶化为重症的风险，包括肥胖和糖尿病等。这个是全球首款新冠病毒口服药，英国亦都是全球首个使用的国家。欧洲药品管理局十月初表示，将会考虑尽快加速审批。默克药厂亦都已经向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提交紧急使用的授权申请。美国政府官员透露，私营机构员工强制接种疫苗或者每星期接受检测的措施，明年1月4日生效。路透社报道，美国政府期望有关措施可以提升接种率，更多人可以翻返工作岗位。在咨询过程中，代表零售商、物流公司和建筑工人等的企业和团体曾经以担心劳工短缺为理由，呼吁拜登政府将疫苗强制令延至新年之后实施。另外，参与美国联邦医疗保险和补助计划的几百万名医疗机构和疗养院员工亦都必须在1月4日之前接种。报道引述美国政府高层官员说，不遵守疫苗接种强制令每次可能罚款$14,000，随着违规次数增加而提高罚金，但并未说明是不是要求开除拒绝打针或者拒绝做筛检的员工。连同联邦政府人员和合约员工在内，估计三分二美国劳动人口大约1亿人需要强制接受疫苗注射，医疗和宗教原因可获豁免。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据报计划在月底访美，与美国总统拜登会面，将会是岸田上任之后的首次。日本时事通讯社报道，啱啱上任的岸田文雄和拜登在格拉斯哥举行联合国气候峰会期间短暂交谈，两人当时同意在年底前正式会面，并就包括与中国的关系、维持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等共同关心的问题商讨。报道指出，由于岸田在年底前处理日本财政预算审议工作和出席国会特别会议等，因此岸田有意在之前先完成访美行程。苏丹武装部队总司令布尔汉下令释放被扣押的四名过渡政府部长，被释放的包括通讯部长、青年和体育部长和新闻部长等。苏丹军方在10月底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解散主权委员会和过渡政府。国土政府总理办公室说，总理哈姆道克在首都 客土木的住所遭到绑架。安全部队拘捕几名主权委员会成员、部分过渡政府部长等，之后哈姆杜克同夫人返回住所。较早前，联合国安理会发表声明，促请苏丹军方立即释放被扣押的文职官员，恢复由文职官员领导的过渡政府。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84，日元13.79，瑞士法郎0.913，加元1.246，人民币6.398，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4，新西兰元对美元0.71。日经平均指数报29,656点，跌135点。伦敦金本安市买入1,791.27美元，卖出1,791.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的冬至东南风。展望周末期间相当温暖，能见度较低。星期日晚和星期一北风增强，气温显著下降。随后几日早晚清凉，天气干燥。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啲交通意外同埋坏车啦。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清丽苑。青山公路嘅葵涌段落翻去呈祥道都系挤塞，排到去中山台对出。重复多次啊，就系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有交通意外，龙尾清丽苑。青山公路嘅葵涌段咧就排到去中山台对出。咁至于较早前反方向，呈祥道去荃湾都系近住明爱医院嗰中嘅交通意外就已经系清理好，咁但系车龙都未消散，排到去龙翔道近住北雅山花园，呈祥道去荃湾近住明爱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龙尾就排到去北雅山花园。加士居道天桥咧就有道路事故噶，去红磡方向近住油麻地警署嘅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就系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油麻地警署咧，因为有道路事故，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嘅坏车就拖走咗，咁车龙都未消散，排到红天路对出，就系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的坏车虽然拖走了，但车龙都未消散，排到红天路。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的慢线落湾仔，排到收费广场。现在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线都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和尖沙咀比较挤塞，排到马坑涌道。加士居道过海因为受到道路事故影响，龙尾就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挤塞，排到去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龙尾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黄泥涌峡道落山去湾仔方向近住香港木球会那段车多，龙尾去到浅水湾道近住惠丰园，深水湾道那边车龙排到去南丰道对出。咁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慢车排到去龙盘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太子道东近住油站对出。咁在新界方面，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进星工厂大厦一段行车缓慢，排到去奇德专新村。全锦公路落翻去全锦交汇处，龙尾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噶。咁讲多次咧，就系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有交通意外啦，咁所以车龙就排到清丽苑。青山公路嘅葵涌段咧排到去中山台对出，咁至于反方向就已经清理好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公布打第三针的一些优先组别，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 第三针特别优先群组咧，拣打伏必泰或者系科兴可以有自由选择，大家不需要担心想打某一只疫苗咧系会唔够。现时我哋同药厂嘅联系啊，嗰、那个供应啊，都系可以足够嘅。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国家十四五政策下，掌握机遇，发展未来。 每个星期为你访问企业翘楚。今个星期请嚟香港中华厂商会联合会会长史立德、香港工业总会主席查毅超讨论一下商会如何协助香港企业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主持李灿荣，企划未来，逢星期六晚上八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2021年11月5日，终审法院裁定共同犯罪原则不适用非法集结及暴动罪。 港澳办指内地与香港恢复通关工作正有序推进， 新增7宗输入个案，6宗涉变异病毒株。 苏丹军方下令释放4名被扣押的过渡政府部长。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39，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头先讲到终审法院就住2宗涉及暴动嘅上诉案啦，咁啊裁定啦一个共同目的呢一个嘅概念咧，就系唔适用喺非法集结同埋暴动案嘅。咁啊讲到系一个叫基本形式嘅共同犯罪呢一个概念系唔适用喺嗰度嘅。咁啊继续同电话旁边嘅执业律师洪文信教授倾啊。洪文信早晨。 系啊，主持啊，系嗱，我答翻你。之前嗰個問題咧，就話你問我會唔會因為呢個終審法院案件而令到嗰個舉證嘅門檻高咗或低咗？其實個答案咧唔係高咗或低咗，而係控方而家係需要再睇翻證據。嗱，因為咧終審法院講咗啦，你唔喺現場嘅話，但係你又要告佢咧，你要睇下佢究竟即係做過啲乜嘢嘢。求其个参与个暴动做过啲乜嘢嘢，咁变相咧条控罪咧就唔应该就系告呢个人有理无理都告佢嗰、那个substantive offense， 即系话嗰个暴动罪。其实系应该系点咧？如果有一班人，大家喺大家都去暴动噶啦，啊想参与暴动，但大家扮演嘅角色唔同，有啲系前线掟汽油弹，有啲系后门咁样。咁其实个适合啲个控罪就会系串谋嘅。 嗯 ，OK， 咁即系控方咧要证明咧，一班人有个协议，嗰、那个协议咧就系、是、做乜嘢？就系、是、去参与暴动。咁然后咧控罪里边列出啲人做乜嘢嘢啊？咁样嘅情况咧，咪一样告得嗰一班人暴动咯。 嗯 ，OK， 即系话系个控罪嗰、那个点样告嗰条控罪入边嘅。即系控罪嘅描述嗰度要落墨。 OK， 我想问另一样嘢就系、是、判词入边都提到，你头先都提咗嗰啲提供资金啊、物资啊，或者即系叫从旁协助嗰啲人咧，就可以叫干犯一个协助罪犯，即系或者叫从犯嗰个嘅原则啦。呢、這、一个喺个证明佢哋系咪有犯罪上面咧？呢、這、一个个范围有冇阔度啊？這个可唔可以同大家解释一下？因为佢咧就以往就话即系无论佢唔理佢系咪身处现场啦，但系做一啲鼓励、协助、教唆呢啲咧，之前嘅讲法就可能会涉及一个叫共同犯罪，而家就系一个从犯罪行啊嘛。咁呢一个嘅而家呢个新唔系嘅新，即系一个清楚啲嘅讲法嘅时候，会唔会涉及可能更加多人会被捕，或者个范围会更阔咧？ 其实我嘅理解系点样咧？拉到控方拉到一个人，警方拉到一个人，就会睇翻拉佢嗰拉到呢个人。面对嘅证据，即有咩证据可以告佢先、啊、你拉到佢唔等于佢一定犯法噶嘛？咁、好啦，咁然后咧综合咗呢啲证据咧，就决定边一条控罪系适合啊嘛？咁、所以唔系话 拉到嗰個人，即係有理冇理拉咗佢，然後先揾啲證據出嚟。咁理論上唔應該咁樣嘅， okay. 應該調轉嘅。嗱，我想講一樣嘢咧，就係、是、如果見到你逃離現場，而一個短時間內已經捉到你嘅話咧，咁我哋而家講緊嘢咧就冇關係噶啦，因為你曾經喺現場度做過嗰個暴亂嘅行為。Okay? 我哋而家講緊咧係真係。佢未必喺個現場或者喺個現場嘅周邊嘅人士。咁問題當日警方拉呢個人嗰陣時，咁佢揸住啲乜嘢嘅證據先？ 嗯， 啊、好似頭先我哋講咗啦，純粹喺度咧就肯定唔足夠嘅，肯定。 Okay, 咁好啦，你控方睇研究翻嗰啲證供，咁而家因為呢、這個。判例咧就系你可能要修改条控罪啦，你唔系告佢暴动暴乱罪啦，吓你可以告佢咧就系头先如果即系协助教唆啊、促使啊、鼓励啊、或者唆摆，即系嗰啲所谓嘅即系 头先讲嗰啲重犯罪行为， 重犯嘅行系啦，重犯嘅行为犯罪行为， OK。明白曬，唔該曬啊，洪雲信，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洪雲信咧就係執業律師嚟嘅，同我哋講到終審法院啦，提到佢哋尋日嘅一個裁定就係共同犯罪概念係唔可以用喺暴動同埋係非法集結罪嘅。咁啊，另外頭先咧都提到有關於咧今次緣起有呢個嘅終審法院嘅裁定咧，就係涉及咧喺前年7月28號上環咧嘅一個嘅暴動嘅案件。咁啊當時咧係被嗰個涉事嘅幾位人啦人士咧，包括咧係阿湯偉雄啦，咁佢當時都係被喺西環嗰度咧係被捕嘅，咁啊而亦都係唔係喺暴動現場被捕咧？講翻清楚先，係先休息一陣。 股市升定跌，樓盤買定賣，外幣投資邊只好？問一問大師就得啦。 对呢个板块系重新感到兴趣， 穿咗十天线止赚咯。 分析环球财经走向，助你认清市场局势。投资新世代，逢星期六上昼9:20，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现场直播。 港台节目好就系地球人都知道， 之但系究竟可以喺边度睇得到？ 电视睇到， 电脑睇到， 平板电脑睇到。 智能手机通通都睇到， 电视节目电视睇到就紧噶啦。网上好多社交平台、影片分享网站一样都睇到。 下载港台应用程式，收睇直播又得，翻睇重温亦得。 share 咗 港台节目无处不在。 1872311千禧年代。 水務署早前咧就公布啊，喺10月25號咧至到29號咧，喺15個用户嘅水龍頭嗰度咧抽一啲食水樣本做一啲檢測啦。咁啊，其中發現喺灣仔一個私人非住宅嘅處所咧攞到嘅水樣本咧，發現鉛含量咧超出咧香港食水嘅標準啊。講緊咧個標準就係標準值啦，就係10微克啦每公升嘅。咁啊，呢一個情況咧都引起一啲關注，究竟係涉及邊啲地方咧？咁但係不過水務署咧就係冇公布这个情况的。电话旁边又请你一位关注的朋友，有湾仔区议会主席黄云泰，早晨。 早晨啊，大家。 早晨，黄云泰。你们有没有收到一些街坊求助，说现在知道湾仔有一个即是处所啦，非住宅的，虽然是就是个食水超标的鉛含量。 有些市民打来问想知道个确实位置，但是就我们都手头即是经过查询了水务署都没有有关的大厦资料。 你哋系几时问水务署，或者佢哋嘅讲法系点 咧？其实佢发公新闻公告即晚即日都已经打去嗰个水务负责个工程师，但系佢就话现阶段咧就唔系咁即系适当去公开嗰个大厦嗰个名称。 啲市民又冇话反映系担心自己住嗰座都可能有事，定系咩意思咧？佢哋 咁其实有啲打嚟嘅市民都系希望知道确实个大厦。咁会唔会系自己一座啊？有啲就希望知道系喺边度啊？因为我哋湾仔咧有啲虽然佢公布话系非住宅楼宇，但系好多都系商业用途啊，或者系有啲食肆啊咁。 咁其實喺個工程師溝通過程當中，亦都知道嗰座大廈係有一個食肆喺度嘅。不過佢就喺電話度話污染嗰度咧，就同個水源就應該冇影響到個食肆。 嗯，不今次水務署都有解釋嘅，即係佢就話水質監測優化計劃，今次就係通過呢個計劃揾到。呢一個嘅用戶嘅水龍頭嗰度嗰個樣本係超咗標啦，鉛嗰方面，但佢話因為係非強制性參與嘅，咁所以都要尊重翻呢啲參與人士啦，又要平衡翻公眾知情權同埋私隱啦。呢個其實係咪都合理考慮咧？又 其實你睇翻，如果你哋有睇佢個水質個計劃嗰個單張咧，其實佢都講明嘅，即係喺個特定情況下咧，佢哋係會將個結果通知相關嘅政府部門嘅。 嗯， 但是今次在深次事件呢，就基本上水務署去連相關部門嘛，例如衛生署啊同埋民政事務署啊，佢哋都冇通知嘅。咁正如頭先佢所講，佢都係用你嗰個原因。但係問題係用嗰個原因之餘呢，即係佢有冇考慮到係咪更好解決呢個問題呢？特別係如果有啲人，即係佢而家嘅做法就係話通知大廈裏面嘅人有嘅住用戶或者單位。就有啲咁嘅事，叫佢哋建議佢哋暫時又唔好用嗰啲自來水嘅飲用食水，同埋佢做咗啲即時嘅可能改善嘅措施啦。 嗯、 但係佢有一點冇完全係冇考慮到嘅，就係、是、有一啲人曾經喺度上班咗一段日子，但係譬如話近期已經離開咗嘅。咁你唔公布呢座大廈，嗰啲人根本就唔知道佢曾經係喺呢度。是或者长期使用啲飲用食水嘅、 嗯，嗯，即系惊佢哋 班人出嚟咧， 即系惊佢哋可能飲咗好一段时间，不过又不获通知，因为已经离开咗呢栋大厦啦。咁，但系因为嗱，佢就其实有讲嘅，除非话有关个案咧危及公众健康或者获得有关人士嘅同意啦，否则都唔会公布嘅。咁，而家睇翻个数值啦，因为今次超标嗰个样本咧就系、是。第一次睇第一級嗰個嘅水樣本咧，就係話17微克每公升啦。咁跟住隔咗30分鐘淨水樣本再做咧，就係12微克，即係都係高過10微克每公升呢一個嘅水平嘅。但係整體數值又覺得算唔算係去到危及公眾健康嘅程度咧？ 咁嗱，其實你驗食水，大家都知啦，係要放一段水先再去驗啦。咁、 嗯、 你話如果佢唔危及到呢個程度嘅，你或者內部評估嘅？咁你自己有套準則啦，你係咪應該內部點做呢？而家似乎個做法就話，嗱，總之我見到超標，我就做咗公告，咁我就做咗我應該做嘅嘢啦。咁你哋即係你會引起啲公眾不安啦。如果你覺得唔係咁嚴重嘅，你對考慮個公告個情況係點樣做，或者做多啲，你又唔係一句一句起兩句子，咁你變咗引起人哋好多嘅揣測。甚至乎，如果你哋傳媒唔關注嘅咧，可能就咁不了了之。即係你哋水務署做公告之前咧，係咪應該花下心思，或者同有關內部部門，即係大家通知一下咧，係、 嗯、 嘛？你就算你唔通知公眾，你都係咪要跨部門通知埋其他衛生署啊或者相關部門，等呢件事更好去處理咧？即、 okay. 係並唔係話我覺得冇乜問題，冇乜影響啊。私隱條例私隱唔係都唔涉及私隱條例。考虑到私隐啊，同埋公众利益啊，所以就冇做。即系你个做法啊，处理手法，我即系觉得系佢哋系应该有即系有更大嘅，即系用佢哋个口吻啦，有更大个改进空间啦。但系就咁你咁样公布，系引起咗好多公众不必要嘅担心咯。 吓，唔该晒黄宏泰，多谢你。黄宏泰咧就系湾仔区议会主席，同我哋讲到佢哋都收到一啲街坊查问，究竟呢个铅嘅含量超标嘅样本究竟喺边度咧？不过水务署就冇讲到嘅，呢个就系黄宏泰嘅讲法。咁另外咧都有水务署总水务化验师蔡德业同我哋咧系喺电话旁边倾。早晨，蔡德业。 早晨，主持人 你好啊！头先就讲到话，个情况就系你哋都有公布啦，有一个嘅水样本啦，咁就系发现个铅含量系超标啦。究竟而家系一个样本定系涉及成栋大厦嘅水都出咗问题？知唔知嘅？ 其实咧嗱，主持人，我想喺呢度咧讲翻少少我哋个优化计划监测计划嘅主要目的先啦。 即系揾出今次呢个样本个铅含量超标嗰个计划。 其实我哋想监测呢个食水水质嘅，咁咧，所以咧今次呢个样本咧，咁我哋系喺一栋大厦面嘅其中一个单位咧，就发现有个超标嘅现象嘅。咁而呢个超标现象咧，可能咧就因为而家我哋未确定究竟系同一栋大厦其他单位有冇。 這個同樣的情況呢，所以呢我們就穩陣計呢就已經通知了大廈呢，咁就叫佢做一啲即時，其實我哋即時呢已經有人派人上去呢，對佢哋講咗一啲即時嘅緩解措施啦，例如包括一啲提供一啲另類嘅食水水源啦，例如樽裝水啊、蒸餾水啊，咁亦都呢要求佢哋喺嗰個大廈嘅公共嘅地方呢貼出一啲告示啊，去通知其他大廈所有嘅用戶，確保呢佢哋呢喺大廈入面，佢哋係清楚知道呢棟大廈入面嘅食水呢係可能有呢個鉛嘅污染嘅。咁所以呢就已經我哋見到嗰個大廈嘅相關人士呢亦都做咗相關嘅動作。咁所以我哋覺得佢哋既然大廈嘅人已經係知道曬呢，咁所以喺呢個公共構成公共健康風險嗰個方面呢，其實我哋覺得係已經係消除咗㗎啦。 咁你話未確定，即係都已經係做緊其他同一棟大廈其他水龍頭嘅樣本嘅檢測㗎啦，係咪？ 係，跟住其實有個後續嘅，因為點解呢，其實因為大廈個系統咧相當龐大啦，咁所以其實我哋係要求咧嗰個大廈嘅負責人咧去聘請一啲專業嘅人士。咁呢啲人士其實我哋喺我哋水務署網站度咧都有個 full list 㗎嚇，佢哋可以喺上面度揾到呢啲人㗎啦。咁咧去作一個詳細嘅調查。這個調查目的其實兩樣嘢咧，就是首先真係要揾出究竟嗰個源嘅係邊度嚟嘅。第二就係嗰個範圍，因為個大廈比較大咧，咁所以個範圍咧就佢都要揾翻嘅。因為一間處所嘅超標咧，佢未必會影響到第二間嘅。但係現階段咧，佢哋係需要作一個調查，去確認究竟個範圍會去到幾大咧咁。咁所以，但係咧喺期間，我哋未確定嘅時候咧，其實亦都做咗呢個比較審慎嘅措施，就係我哋會通知曬，要求佢哋通知曬成棟大廈嘅所有嘅住户啊、用户啊，咁咧都係用一啲叫另類嘅食水水源。例如蒸馏水咁嘅， 好呢个头先讲咗，但我想知道究竟头先你话究竟涉及嗰啲超标源嘅水系上栋大厦，定系只系个别咧？咁究竟系你哋帮佢哋再攞呢啲水样本去做检测，定系佢哋自己去做？同埋几时会有结果咧？ 系嗱，佢哋咧就会我哋已经通知咗去聘请一啲专业人士去做呢个调查啦。咁咧，水务署咧就会密切咁监测佢哋嘅，咁同佢哋。看看他們在調查方面的進度，例如究竟會不會引致即其實呢那個調查呢就需要他們聘請一些人員的，我們呢就會如果他們覺得在個技術上面有問題呢，水務署會提供這個技術上的支援的、而且呢也都我們會看著他的進度啦，如果我們發覺在一個未在一個合理的時間內面呢完成這個調查咧，其實我哋係會作進一步嘅行動嘅。咁啲行動可能我哋再睇下啦，究竟期間會唔會有一啲會引致公眾健康風險啦？如果有嘅，咁我哋咧係可以公布佢嗰個地址嘅。咁甚至乎如果我哋發覺可能佢哋已經有一啲不合規格嘅物料咧，我哋甚至乎可以用呢個水務條例下面賦予我哋嘅權力咧去。去暫停，甚至乎去節水都得嘅。 我就想問翻蔡德業，因為今次咧呢一個地址咧就因為要再查啦，所以就冇詳細公布。但我想知道，雖然佢唔係一個住宅嘅大廈，佢係咪有一啲食肆喺度嘅？即係會唔會涉及有好多人長期喺度飲用到呢啲水而有影響啦？咁同埋咧，今次我見你哋都話平衡翻私隱啦，都要平衡翻公眾知情權啦。咁就話除非即係有危及到公眾健康嘅情況，咁先至會公布啦。咁但係而家都個鉛含量超標都唔算係危及公眾嗰、那個嘅健康咩？你點樣衡量嘅呢個係？ 首先至於食肆嗰個問題啦，其實我哋喺知道呢個測試結果之後咧，其實我哋都即時就去咗大處所落嗰個大廈入面嘅一間食肆啦，嗰度去抽取食水樣本嘅。咁我哋亦都檢測咗佢哋嘅食水樣本啦，咁就發覺佢哋嘅鉛含量係冇超標嘅，即係話嗰個食肆入面嘅食水咧係冇受到鉛嘅污染嘅嚇。所以那間食肆是暫時是不需要做任何的動作的。另外至於構成至於為什麼我們不公布這個大廈的資料呢，其實是因為我們這個監察計劃其實最重要的目的呢就是要 我哋要檢查呢個食水用户水龍頭嘅食水水質，同埋咧我亦都希望咧收集一啲數據嘅。咁呢啲數據其實對我哋好有幫助咧，就係檢討香港嘅食水標準，因為我要訂立咗香港食水標準咧，就可以保障香港嘅食水嘅安全嘅。咁但係咧但我收集呢個標準咧，其實我哋呢個計劃就已經係事前咧，如果我哋喺定呢個計劃嘅時候，已經如果喺一啲未對公眾構成風險嘅情況之下，而我哋都走去公布呢啲參與者嘅身份咧，咁喺呢度咧，我哋會覺得會對一啲參與者或者某啲處所啦嚇，去參與呢個計劃咧，會卻步嘅，即係佢哋唔願意參加嘅。 但我想知點樣先至叫做 資料嘅角度嚟講咧，其實係極之唔理想嘅。 點先至叫做 會影響個成效？咁所以其實我哋咧。其實我哋咧喺邀請佢哋參加呢個計劃嘅時候咧，其實係做咗一個協定嘅。咁呢個協定就係、除非真係構成公眾健康啦，又或者我哋未得到户主啊、住户啊同埋呢個註冊用户同意咧，所以我哋係唔可以參加，唔可以公開呢啲參與者嘅地址同埋資料嘅。 去到咩程度先叫做危害公眾健康咧？咁嘅？ 係啦，因為咧，其實我哋已經見到相關嘅處所咧，佢哋亦都做咗一啲工作，包括真係喺一啲公共嘅地方咧，佢已經張貼咗喺度告示，咁所有進入呢個大廈嘅人咧，其實佢係會見到嘅。咁而相關嘅 其他 人亦都已經係提供咗一啲另類嘅水源，包括呢個蒸餾水啦。咁所以其實喺我哋暫時嘅分析就係佢冇構成公眾嘅風險嘅。 時間差唔多啦，都好。 現在咁咧。當然我們是水務署是密切感 的。蔡、啊、時間差不多了，都要跟你談到這裡了。 湯偉雄就上訴得席，暴動或者非法集結的主犯需要在場犯案，基本形式的共同犯罪計劃原則不適用於不在暴動或非法集結現場的人士。至於不在場的人士，若果是鼓勵教唆參與者，就可以被視為協助主犯的重犯，或者需要承擔煽動等其他罪責，刑罰和主犯一樣。明波報道， 東方日報報道，港人有望聖誕節前免檢疫到廣東省。消息話，港人最快12月中可以有條件免檢疫去廣東，初期有多項條件，包括每日設有限額，只能夠經深圳的口岸返回廣東。香港旅客需要憑健康碼入廣東。有商會成員透露，通關初期只容許商務人士和有因恤需要的人士免檢疫往返內地。特首林鄭月娥就預告，因應未來的通關需要，港府會繼續推出相關措施，不過暫時無意在安心出行程式添加追蹤功能，但需要免檢疫回廣東省的港人要上載個人的安心出行記錄，披露他的行蹤。《東方日報》報導。 信報報導，新冠疫苗開始接種至今超過250日，本港出現第一宗青少年懷疑打針之後死亡的個案。一名13歲女童今年8月打第二針伏必泰，10月在屋企失去意識，送至到威爾斯親王醫院搶救後不治，院方事隔近一個月經傳媒查詢才披露個案。醫護團隊考慮當時病人臨床的情況、接種疫苗日期和離世時間之后，认为并无足够证据支持个案符合疫苗接种异常事件情报准则。院方话，因应家属关注，在前日向卫生署上报，亦都呈报俾死因裁判官。信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中学文凭试新设公民与社会发展科第一份样本试卷评卷参考准则，寻日出炉。考评局指，考生如果要在涉及国安法的题目存取满分，需要清楚说明资料和反映本港仍然拥有良好的营商环境。在解释学校教育对培育青少年国家观念的重要性时，就需要同时讲明成效和限制。有教师指，文件反映新科目仍然要求考生提出正反观点，但试题资料来源以官方为主，担心考生较难提出反面观点，希望当局尽快提供答题示例等学生参考。经济日报报道。 大公报的报道，2021年 DSE 试题专辑寻日出版，其中中文科报告指出，部分考生对文章内容理解流于表面，审题不清的问题依然普遍。在写作卷方面，考生口语入文的情况较往年严重，配词不当的情况亦都常见，好似写了做我的眼泪马不停蹄地流下来等等。大公报报道。 文汇报报道，大屿山贝澳寻日朝早发生水牛撞伤学童事件，两只大约一吨重的水牛怀疑争地盘在马路上追逐，被追的老水牛冲向一班学童，被撞到的八岁外籍女童腹部受伤，一度晕倒，和另外两名受伤的八岁外籍男童一并送院治理。有保育人士指出，水牛怕人，不会主动攻击人类，今次事件纯属意外。文汇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明报的社评说，终审法院就住非法集结暴动案当中裁定基本形式的共同犯罪计划、被告不需在场和共同目的的三项原则并不适用，裁决厘清了法律原则，令到涉及反修例风暴大约80宗暴动案的大约600个被告得以推进处理。明报社评。 成报社论，水务署前日公布湾仔一个私人非住宅住处的水样本含原量超出标准，但是拒绝公布具体地点。水务署昨日解释，由于水质监测优化计划属于非强制性参与性质，必须在尊重私隐和公众的知情权取得平衡。处所负责人已经通知大厦内所有用户，并且采取适当的预防和缓解措施。社论就认为是不敢得罪商家而牺牲了市民大众利益。成报社论。 商报时评话，有消息指出，港人有望在下个月中开始无需隔离就可以入境内地，前提是每日设有配额、使用健康码，以及最初只是限制在广东省入面活动。只要特区政府、市民和内地双向而行，再接再厉，就可以为逐步恢复通关创造有利条件。希望特区政府讲到做到，全体市民亦都再配合，共同促成早日与内地通关。商报时评。 文汇报社评话，大屿山贝澳寻日有流浪牛撞伤三名学童的事件，流浪牛管理问题再次引起各界关注。政府需要平衡发展、安全和保育，组织保育义工防范野牛伤人事件重演，同时正视大屿山发展引发的保育问题，和各方主动沟通。文汇报社评。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出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喺蝴蝶谷道。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出咧，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蝴蝶谷道。咁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油麻地警署对出，由于有道路事故啦，咁而家车龙排到去骏发花园噶。就是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油麻地警署对出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骏发花园。葵涌道天桥去旺角方向，在美孚桥面的中线有坏车阻路，龙尾排到去马嘉烈医院对出。咁重复多次啦，葵涌道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美孚桥面中线有坏车阻路，咁而家车龙排到去马嘉烈医院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中间。现在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线仍然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龙尾马坑涌道，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在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西行左转回去红棉路就挤塞，车龙排到去告士打道近柯布连道，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都是挤塞，车龙排到去屈地街。咁喺九龙区啦，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亚皆老街去翻观塘方向，近住路明道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 在新界元朗公路去返屯門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慢車，龍尾就在黎圍對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就喺骏景园。咁反方向啦，大埔公路去翻大埔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啦，葵涌道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美孚桥面中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啊！葵涌道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美孚桥面中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车龙未消散啦，都系排到去马嘉烈医院对出。咁另外啦，较早前受紧急维修工程啦，需要封闭嘅元州街去美孚方向，近住长发街嘅慢线，咁而家工程完成，咁啊封路重开啊，就系元州街去美孚方向，近住长发街慢线解封。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起走过。 我是杨少雄，叫我形容一下宝佩如呢个人啊，一个傻丫头。感性同埋冇机心嘅小妹妹，好期待嚟紧同佢一齐拍档，访问唔同嘅年代我认识嘅圈中艺人朋友。十一月六号起，逢星期六晚上10:2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杨少雄同埋宝佩如一起走过。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2021年11月5日，终审法院裁定共同犯罪原则不适用非法集结及暴动罪。 港澳办指内地与香港恢复通关工作正有序推进， 新增7宗输入个案，6宗涉变异病毒株。 苏丹军方下令释放4名被扣押的过渡政府部长。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昨日都有問到有關於呢一個嘅事件咧，就係報章引述啊《南華早報》就話咧，香港國際機場咧會分隔管理咧，係嚟自內地咧或者其他點嘅旅客啦，咁啊分開處理佢哋唔同嘅航班啦，機組人員亦都係唔會混合咧去執勤嘅。咁昨日問到咧食物及衛生局局長啊陳肇始咧，咁佢都究竟係咪考慮緊呢個做法咧？咁佢都係確認話係嚟自內地啦，同埋唔同地方咧係會有分隔嘅。咁亦都係當局係考慮緊呢個方向啦。咁亦都強調咧，喺外防輸入嘅角度咧，機場係屬於高風險嘅地點。咁所以咧，要做一啲有效嘅分隔咁啊，以及咧係喺感染控制措施方面咧，都要做得仔細一啲嘅。嗱，呢個情況如果落實嘅時候，對於一啲喺機場工作嘅職員嚟講，個情況會係點咧？電話旁邊有香港民用航空事業職工總會主席李永富，早晨。 是早晨，你好啊，主持。 早晨，李永富。头先讲到局长都确认即係喺机场嗰度即係有呢个方向係諗緊嘅，係分开来往唔同点啦，同埋来往内地嗰啲旅客呢係会分隔开嘅。点睇呢个做法呢？对于喺入面做嘢嘅人嚟讲，实际有啲乜嘢嘅嘢要面对呢？ 因为呢我諗咁样讲啦，因为香港机场本身嘅设计呢都系一个开放式嘅设计嚟嘅，因为佢尽量利用咗佢个空间嚟到去接待唔同最多嘅旅客。咁所以我哋其实就当然欢迎，就系话加强嗰个嘅防控嘅防疫嘅措施。咁但係呢，我哋亦都擔心，就係話我哋喺咁有限嘅空間下面呢，我哋嘅同事呢點樣去執行嗰啲咁樣嘅措施呢，同埋嗰個佢哋要執行嘅一啲可能分隔嘅時候，咁我啲同事點樣去做到呢樣嘢，咁我哋啲同事都擔心嘅。因為依家我哋其實都 做咗好多嗰个嘅检，即係三日一检啊，打晒两针啊嗰啲，如果再咁样分呢，咁其实喺佢哋嘅工作上高会负担多咗啲乜嘢呢，咁样其实佢哋都有疑虑嘅。 暂时听到可能工作上或者实际要分开两批人嗰个难度，或者面对具体问题系点样 呢？这个更加也是一个有一个我哋可以咁讲啦，我哋啲公司二百几间，咁其实唔系话间间公司都规模咁大，咁有啲得一个写字楼，一个换衫房，咁到时咁会点样執行呢？咁呢方面我哋亦都系啲公司都担心嘅，其实咁到时仲有就系我哋啲同事有啲可能系带饭啊咁样，咁又点样呢？咁如果喺餐饮服务嗰方面又点样去安排呢？咁样系。 因为我见呢就而家话根据个报道所讲呢，都系机组人员唔会系混合執勤啦。会唔会出现一个问题，就系日后可能有返，万一有一啲个案嘅时候有熔断机制会停咗，可能嚟自即系有呢个措施之后，可能内地嘅航班因为熔断机制而要停嘅时候，会令到有一啲嘅同事就可以返工，有一啲同事就被迫要停呀，咁呢个会唔会都系佢哋考虑之一呢？即系究竟点样分嘅时候。 其实都会嘅，因为依家国内嘅航班呢，就其实就我諗大概占两成多多啲到啦，咁样。咁如果真係到时你划分咗一批同事出嚟处理呢啲嘅时候，咁佢哋又唔可以去处理其他航班，咁其他嘅同事又唔可以去帮佢哋嘅时候，咁真係有其他一边有熔断机制出现咗嘅时候，咁或者係突然之间可能有啲天气变化，变咗嗰、那个航班突然之间喺某一段时间多咗嘅时候，咁喺个处理上高可能都会有啲困难嘅呢个方面。 我想知而家喺机场入面係咪都有一啲分隔开唔同机场员工啊、旅客啊或者转机客嗰啲措施，唔係已经做緊嘅咩？即係所以理论上係咪都可以做到分开两批员工呢？参考而家做法嚟讲。 其实我哋依家呢就算係除咗职员餐厅啦，咁七楼六楼嗰、那个七楼嗰个 food court 呢，咁就即係嗰个禁区入面嗰个餐厅啦，咁佢哋依家呢其实就佢哋係一个 food court 咁嘅形式啦，咁就分开咗我哋职员餐厅啦嘅可以用餐嘅地方啦，咁就跟住，然之後咧就係喺香港出口嘅旅客又劃分咗一個區域俾佢哋，咁而轉機旅客咧又劃分另外一個區域俾佢哋，咁同埋佢哋如果要旅客買嘢咧，佢哋就唔可以直接去攞食物嘅，就係由呢個好似外賣咁嘅形式攞個 number， 咁然之後咧就啲餐廳咧就會送去一張台度。咁啊 ，I number 就叫佢哋自己攞个包好晒。咁至于我哋职员餐厅咧，就我哋可以自己负责去攞咁样嘅。 即不过呢个就净系餐厅入边做啦。 系啦，呢个就系餐厅入边嗰个做法。咁因为厕所亦都有分嘅。咁而家响停机坪，即系嗰个客运大楼啦，客运大楼嗰、那个离境嗰层咧，亦都已经系分开咗职员嘅洗手间。旅客嘅洗手间，咁啊基本上咧就系有个人咧企喺门口，咁就系分开唔俾入嘅咁样。 好啊，唔该晒李永富，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李永富就系香港民用航空事业职工总会主席嚟嘅。讲到咧，即系政府系即系寻日同陈肇始局长倾到咧，佢都话确认系考虑紧系咪喺机场做一啲分隔处理内地同埋其他航班嘅措施咧。个详情系点都有待公布嘅。先休息一阵。 国剧周末影院呈现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精品节目《盛世华章耀香港》，觉醒年代， 讲述觉醒年代社会风情同人生百态。 十一月七号起，逢星期六日早上十一点至下午一点，港台电视三十一播出。 节目设有中英双语字幕选择，第一集于十一月七日中午十二点播出。 焦香港及国际体坛， 关注体育赛事，分享运动精彩时刻， 鼓励全民运动，推动本地体坛。 港台体坛一二三， 主持梁伟勤、叶蕴仪，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同步直播。 港台体坛一二三。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大家运输署规定咧，的士司机咧都要买车保噶，咁啊可以拣几只嘅，一系就系啊第三者责任保险啦，第三者保险、火险以及系失窃啦，咁另外就系综合保险啦。综合保险嚟讲咧，整体嚟讲就可以包埋自己架车啦，同埋喺第三者交通意外入边嗰啲财物损失啊、乘客伤亡嘅杀伤啦，咁比起第三者嘅责任保险咧，就系、是、叫做周全一啲咁嘅，咁有幾隻嘅呢啲車保嘅。不過見到咧的士業界近日就話啦，即係主要提供的士保險嘅一間保險公司咧叫泰嘉保險啦，就近日通知的士業界就話佢哋唔再承接一啲嘅新單。對於業界嘅影響係咩咧？會唔會有啲的士啊直情開唔到工咧？去到個情況係點咧？請另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亦都呼籲大家打嚟18423111，會唔會你都關心呢個的士車保嘅情況咧？咁電話旁邊有的士車行車主協會永遠會長吴坤成，早晨。 系早晨，先落文。 早晨，吴坤成，系讲下而家业界系咪都可以清楚地讲到收到话泰嘉保险呢一个嘅唔接新单保险嘅情况，对你哋嘅影响又系点咧？ 影响造成非常之巨大啦。当然，行内而家都比较彷徨，比较困扰啦。因为里边好多而家现时即系好多新单，同埋有啲所谓即系有保险公司去转保其他啲所谓。即系我哋称之为有啲，因为有间保险公司咧，第二大咧，佢近来有啲单佢都不予续保啦。咁啊，好多都由呢间龙头公司咧就承接咗。咁突然之间，佢上月28号佢话唔做啦。咁啲单，我相信而家好似寻日我收到消息咧，好多都四围都系频频破破揾保险公司承保咧，都冇人肯接，系嘛？呢个令到我哋系造成非常之大嘅困扰同彷徨嘅。 几多乘司机系揾呢间保险公司嘅承保嘅？ 我谂应该咁讲啦，全港话声称有8间保险公司啦，其实只有2间系主力啦，其他做嘅单都唔多，主要都系做啲即系续保嘅单啊，或者另外或者额外做多少少咁。咁但系主力呢间所谓龙头保险公司咧，佢占市场上，我相信起码超过有60%嘅单啦。咁因为近来好多单咧系续保都个问题里边咧，因为有。第二大保險公司咧，佢都有啲所謂續保單，佢一路都不如續保啦。咁所有啲單就大部分都由呢啲公司轉咗去龍頭保險公司咧。咁突然之間佢上月28號話唔做咧，咁而家呢單裏面頭先所講嘅全新嘅車單，每個月可能有2-300部新車單啦，無論係買賣或者都換車啦。另外有啲按月要到期續保嘅單咧，一個月可能有1000+咧，裏面有幾多係？即係佢哋唔做嘅，聲稱我哋叫做孤兒單，佢哋唔肯做嘅咧，咁我相信政府或者而家保監啊，同埋保險公司都要坐低睇睇咧，短期落嘅單係要點處理？嚟緊陸續每個月，譬如話12月啊、1月啊、明年2月啊啲單到期，咁佢啲單有幾多係屬於係冇人肯受保嘅咧？要盡量開會處理咗、理順咗佢，讓而家啲所謂將會到期續保嘅車主咧。以至佢過分擔心點樣去營運，係嘛？ 吳君成，我想問咧，點解你頭先話有啲係嚟自另一間保險公司唔續保，所以先去到呢一間，想轉去呢一間龍頭保險公司噶嘛？點解另一間又唔續保咧？同埋而家究竟有幾多係即係幾間公司可能都唔續保俾佢哋，或者唔提供一個保險服務俾佢哋，而導致開唔到工嘅咧？ 其實呢個問題我哋都同保監反映好多次嘅啦，已經，因為啲保單主力咧，而家香港有11,163部。的士咧，18,163部的士咧，其實數量都固定咗嘅。咁其實呢八間保險公司裏面，當然保險公司成日聲稱佢做呢保單嘅時候，令到佢個賠付率高啊、蝕本啊，唔願做。咁但係你要明白就係、是、上兩個月有第二大保險公司突然之間可能同保監之間有啲所謂嗰、那個注資啊金額各方面嚟講咧，令到佢哋話某一定數量嘅金額唔夠，佢要減咁啲單。一減落嚟嘅時候，可能嗰千零份單出咗嚟，或者嗰幾百份單出咗嚟之後咧，當時仲有龍頭保險公司肯做啊嘛。咁而家佢嗌停嘅時候咧，咁啲單應該係分佈翻其他公司會唔會做咧？ 業界都不停揾緊唔同嘅新嘅保險公司，同埋而家現有保險公司咧做得少嗰啲咧，都游說緊做多少少嘅。咁但係到而家嘅情況都唔係咁理想咯，係嘛？ 所以就話有冇啲真係去到最嚴重，真係開唔到工咧？有幾多啊？你哋評估？ 我諗嗱，而家短期我見到保監所講咧，就可能有一兩間都做翻少少啦咁。咁、但係我琴日仲收到會員咧，就有啲十月到期嘅單咧，即係今年呢個月尾十一月尾十月。投到期嘅單咧，而家都四圍去揾緊唔同嘅公司嚇、去揾佢哋去續保，有部分都因為佢自己認為個保額都開始爆啦，佢唔想做啦，都拒絕咗呢啲受保嘅。咁呢度我諗短期內我哋都盡快要同保監同相關嘅保險公司傾傾咧。咁呢啲單聲稱話即係新單或者係冇人想做嘅，冇人肯承保呢所謂轉過嚟第二間公司嘅單咧，咁呢單如何是好咧？係嘛？咁你要明白就係話。即使業界裏面你要買保險，你先可以營運，有咩營運你先有收入，先可以供會。咁如果車唔行唔到嘅時候，係咪影響市民搭唔到車呢？係嘛？呢情況我哋一定係唔想見到啦，係嘛？ 頭先你都提到，即係保險業都其中一個原因話點解會加保費啊，或者唔受保啊，都係可能的士意外率係相對高一啲啦。其實點樣去針對佢哋呢個憂慮，或者佢哋真係可能即係風險大增，或者賺嘅錢會少咗，點樣可以令到佢哋更加提供到呢個服務呢？咁過往有提過話，係咪設立一啲叫司機資料庫嘅，即係區分一啲經常發生意外嘅司機咧？咁啊唔租車俾佢哋咧？咁其實而家呢個做成點嘅？ 有嘅，有嘅。其實近呢幾個月咧，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裏面咧，就保險事宜同保監、保聯同埋其他即係政府部門都講咗，就話就呢方面嘅情況裏面咧，譬如話第日我哋好簡單，我哋而家現有咧啲車都裝咗，有超過八成嘅的士都裝咗有車 cam 咧，影住全國嘅行駛嘅情況，就令到即係有時當有萬一唔好彩發生意外嘅時候咧。將成件事清晰化咧，令個保險方面咧嗰、那個亂及索償啊，甚至乎有啲普通嘅意外能夠盡量能夠得到處理啦。呢個第一個做法。第二個咧，我哋都從呢、這個即係防追撞啊車個安全功能咧，我哋引入咗啲技術咧，你大家都聽過啦，已經試驗得好成功，即將會全面去安裝噶啦。第三咧就係話保聯或者其他保險公司可能有部分認為啲的士司機嗰、那個。即係駕駛記錄方面，要我哋租車嘅時候咧，盡量攞到啲咁嘅記錄咧，我哋都準備係安排去做噶啦，已經。咁其實我哋不停要就呢方面咧，即係話就保險公司成日聲稱話做保險就賠付率高，索償率高嘅問題咧，我哋都有溝通嘅。咁但係個問題嘅所在，究竟係咪而家佢哋聲稱蝕呢錢裏邊係咪政府部門，譬如話警務處啊？啲部衛生署啊、社會福利署把關不足，令到啲所謂攬 cam 攬賠包數仲嚴重咗， okay, 令到成個賠付增加咧。咁我強調咧，就係冇理由有人唔呃錢要我哋付抄噶嘛。政府係咪要出嚟要即係處理個問題咧？ 相關 部門係點做咧？係嘛？ 好，唔该晒吴君成，多谢你嘅意见。吴君成就系的士车行车主协会荣誉会长，讲到的士业界而家面对揾车保个困难嘅情况，继续呼吁大家打嚟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终审法院裁定共同犯罪计划不适用于非法集结同暴动罪。执业律师洪运信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不认为将会影响举证同定罪门槛。他说，如果控方没有证据证明被告除了身在现场还实施暴力非法行为，或者鼓励在场人士破坏社会安宁，中院认为是不足以定罪。洪运信认为，如果被告事前在网上呼吁其他人作出暴力行为，或者是准备头盔和面罩等的物资，以及开车协助有关人士逃走等，就属于煽动、协助和教唆暴乱，是重犯罪行。至于不完整罪行方面，洪运信说，假设有人试图叫开大闸入屋爆窃之前就被警方截获，是属于这种的情况。控方需要证明被告行为已经到最后一步，企图入屋犯法才足以定罪。 警方在今年头三季录得871宗虐儿个案，较去年同期上升六成半。警方说，施虐一方大多数是受害儿童信任的照顾者，受害人在举报过程中感到挣扎，延迟多年才报案，而中途决定不追究的机会亦都较其他类型案件高，增加揭发和调查难度。警方说，大约十年前接获一名当时12岁的女童报案，说多次被父亲性侵犯，警方将她的父亲拘捕并展开法律程序，女童和弟弟妹被送到社福机构，但是之后接获通知，说女童有感自己破坏家庭，决定不作追究，女童的父亲无条件释放。警方在两至三年之后再接获女童报案，说再被父亲性侵犯，她的父亲最终罪名成立。中美就应对气候变化开展对话交流。新华社报道，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谢振华和生态环境部副部长赵英文和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在格拉斯哥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期间，就中美应对气候变化继续开展对话交流。美国总统拜登一名随行助手确诊感染新型肺炎。美联社报道，拜登出席罗马的20国集团峰会以及苏格兰的联合国气候峰会，一名白宫随行助手在准备返美之前确诊，他的快速检测结果呈阳性，与拜登没有密切接触。美方人员担心病毒传播，确诊助手和部分随行的人员留在苏格兰，目前未清楚涉及人数和各人的身体状况。报道说，相信那名助手的病例和早前确诊的白宫发言人普萨基无关。拜登在今个星期二的最新病毒检测呈阴性。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期间相当温暖，能见度较低。星期日晚和星期一北风增强，气温显著下降。随后几日早晚清凉，天气干燥。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890点，跌324点，总成交金额87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13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30点，跌2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9.2跌11.6，阿里巴巴161元跌4.6，美团280元系跌6.2，友邦保险87.25升1.65，新上市嘅英同科技系报68.85。汇丰控股44.95跌2.2，药明生物101.7跌3.1，百胜中国445.2。是跌8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3，日元113.65，瑞士法郎0.913，加元1.246，人民币6.4，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39，新西兰元对美元0.71。日经平均指数报29631点，跌162点。港金现价报16620元，升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4.81美元，卖出1795.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咧讲翻加士居道天桥啦，加士居道天桥嘅道路事故仲系未清理好噶，咁去红磡方向近住油麻地警署嘅部分行车线仍然需要封闭，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就系加士居道天桥嘅道路事故咧，仲系未处理好，去红磡方向近住油麻地警署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咁至于较早前呈祥道去观塘近住明爱医院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 咁而家呈祥道去观塘，近住明爱医院呢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咧，仲系有车龙噶，排到去隧道入口。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线咧，仍然系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咧，因为受道路事故影响，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啊，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嗰段咧就行车缓慢。喺新界方面，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福亨村嗰段咧仲系车多；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呢一段咧都仲系行车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上德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亦都宣布收紧豁免检疫群组。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 个方向咧都始终是好的，豁免咧本身在防疫上是一个漏洞嚟嘅，要尽量减少同唔系属于要检疫人士或者系属于呢啲有特别通道人士咧接触咯。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在教育局的指定专业或界别课程资助计划，入读2022-23学年指定自资学士学位课程的学生，每个学年最多可以获得44,240元或者77,040元的学费资助，金额视乎课程而定。现在就可以透过 Jupus 报名了。你可以输入关键词 SSSDP， 搜寻这个计划的网页了解详情。 2021年11月5日，终审法院裁定共同犯罪原则不适用非法集结及暴动罪。 港澳办指内地与香港恢复通关工作正有序推进， 新增7宗输入个案，6宗涉变异病毒株。 苏丹军方下令释放4名被扣押的过渡政府部长。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講到的士業界都關心到一間主要提供的士保險的這間保險公司泰嘉保險，近日就通知業界就說公司是不再是接一些由其他保險公司轉移過來的新的士保單。他們都有個回覆答我哋嘅，佢就话呢个决定咧就系集团管理层啦重新评估同的士保险业务相关嘅风险同回报作出嘅业务措施，咁就话会继续按照承保同埋定价政策啦，为的士保险现有保单持有人提供服务同埋办理续保嘅，咁就话喺10月28日起咧系唔再承接其他保险公司转移嚟嘅新嘅的士业务，直至另行通知啦。咁啊，亦都话会继续按照佢嘅承保定价政策啦，为现有本公司的的士保险保单持有人提供服务，包括是换车的情况。另外保监局都有个回复，就说现时市场上有8间的保险公司是承接的士业务的，不会评论个别公司的运作政策。承接的士业务的保险公司必须以商业原则作出核保决定和厘定保费，主要考虑因素包括意外发生率和严重性、过往杀伤记录等等的。又请一位嘉宾跟我们谈谈，都欢迎，会不会的士司机都关心呢，或者一啲的士车主都关心今次呢个情况咧？1872311，电话旁边有香港保险业联会行政总监刘佩玲，早晨。 早晨，主持人。 早晨，刘佩玲。头先讲到泰嘉嘅一个回应啦，就话唔再承保啲其他公司转过嚟嘅新的士保单，直至另行通知咁。你哋接触啦，有冇了解过佢哋公司呢个做法啦？或者理唔理解佢哋今次有个咁决定咧？ 我想呢个系纯粹一个公司嘅商业决定啦。咁你都应该知道泰加保险而家占个市场份额，即使保险嘅市场份额都颇高嘅。咁佢哋用一个风险为本嘅管理措施去决定，咁会唔会可能觉得应该要将个业务分散diversify 个业务啦？咁呢个系公司嘅商业决定。咁但系据我哋所知咧，佢哋冇停止续保呢样嘢嘅。咁即系话咧，如果佢哋已经现有客户，佢哋会继续因应呢个风险管理同埋因应核保标准去续保。咁我哋都同其他保險的士公司咧，的士保險公司了解過，亦都有同保監局好緊密咁跟進啦。我哋知道市場其實冇任何公司咧係好大規模咁樣話唔再續保或者唔再接受新單。咁其實大家係 business as usual。正常的情況，咁如果我哋見到其他保險公司繼續係因應正常嘅核保嘅手續、核保嘅標準去續保嘅話，其實市場上冇話任何大規模嘅的士係攞唔到保險嘅。咁其實我哋都唔係好明白究竟個情況係點解會的士業界有咁嘅憂慮或者有咁嘅消息傳出。 因為頭先我問阿吳坤成咧，佢就話其實除咗龍頭泰加之外，另一間咧第二間大嘅都話有一啲的士司機想續保都未能夠續保，咁就要轉。佢都有提到啲咁嘅情況。其實係咪保險公司而家都收緊咗續保嗰啲嘅要求？ 其實保險公司都是用一個商業運作的模式啦，做風險管理。咁我哋每一個核保的過程咧，都有一啲嘅客觀標準嘅，譬如嗰架車嘅一啲嘅索償記錄啊，佢嗰個維修保養啊，佢嗰個司機嘅駕駛記錄啊，咁同埋咁呢啲係佢哋保險公司個別會考慮嘅一啲因素。咁我哋唔排除有個別嘅的士咧，可能係因為上述出現咗一啲問題，咁保險公司可能睇到嘅時候咧，係需要根據佢哋嘅核保標準而去拒絕繼續續保嘅。咁我哋覺得呢啲係個別情況。咁但係其他嘅保險公司其實我哋嘅了解都係正常咁去做緊處理緊，冇話點樣唔再去續保啊咁樣。咁我哋相信啦，頭先啊，我聽到吳先生亦都講咗話，業界其實努力緊做緊一啲嘅改善措施嘅，譬如裝卡 cam 啊，或者做一啲嘅車底管理嘅模式啊，或者有一啲嘅司機記名嘅系統。咁我哋鼓勵亦都歡迎啲措施。咁我哋相信咧，頭先吳生都講啦，已經係逐步咁開始推展緊。咁相信的士業界如果係有一啲嘅改善嘅措施嘅話咧，保險公司會積極回應嘅。咁到時我哋相信未來呢兩個月咧，應該會睇到個情況會越嚟越改善添。同埋我哋知道咧，喺保監局嘅努力之下咧，亦都有保險公司新嘅保險公司係加入呢個保險的士保險嘅市場。咁我哋相信其實足夠嘅份額有充足嘅份額去應付的士保險嘅需求。咁當然啦，我哋睇到頭先吳生都講咗啲，即係提供結論咁講咗啲情況，就係譬如的士業界在努力緊啦，保險公司努力緊啦，咁但係會唔會有啲其實有啲漏洞啦？譬如有包攬訴訟嘅情況啊，有一啲嘅詐騙索償嘅情況啊，濫用一啲嘅意外交通意外傷亡援助計劃嘅情況，呢啲都其實係要努力改善緊啊。咁如果呢啲改善埋嘅話咧，我相信的士保險嗰個問題未必再係一個會不斷咁重複會出現嘅問題。 係頭先你講嘅，譬如包攬訴訟，咁可能係行業入邊某一啲嘅即係壞分子啦。或者有些人敢做啦，咁因為犯法噶嘛，咁但係就成個行業而家可能都要承受比較難揾一啲保險公司嘅情況，咁點樣改善呢？你頭先話即係要改善，向住一個方向去改善啦。包攬訴訟呢啲， 其實我哋你都知道喺立法會咧，喺葉志明議員嘅做主席之下咧，有一個嘅特別嘅事務小組委員會咧，係處理的士保險嘅個問題嘅。咁我哋係經過四次會議同埋不斷嘅跟進之後咧，其實我哋見到各個政府部門都好積極回應啦。咁我哋而家都諗緊啲方法。咁包攬訴訟係比較難去判斷或者比較難入罪嘅。咁我哋同警方都係不斷咁傾緊，即係討論緊究竟。咩方法去做到？咁其實包攬訴訟係其中一樣啦。另外一個其實我哋覺得比較嚴重嘅咧，就係索償嘅詐騙啊。咁其實可能上兩個星期大家都應該聽過，亦都破咗個大嘅廉政公署方面破咗一個大嘅案件，係去到2600万嘅索償詐騙。咁呢個同的士冇關嘅。但我想講嘅一點咧，就係其實索詐騙保險金咧，其實係一個世界性嘅問題，並非香港獨有，亦都係頗為嚴重嘅。我哋成日都話咧，我哋每賠100蚊出去咧，其中有10至15蚊啊，係俾人呃嘅，係去咗啲騙徒手上。 咁呢啲其實我哋努力做緊，保險界啦，同保監局啦，以至我哋自己努力做緊嘅一啲工作，就係推動一啲嘅反索償詐騙嘅措施。咁我哋而家啱啱推動緊啦，用一個嘅 AI 用人工智能同埋大數據嘅方法去偵測呢啲咁嘅詐騙。咁我哋亦都推動緊保險嘅的士保險商咧加入呢個偵測系統。咁透過一啲嘅索償數據嘅分析咧，能夠揾到一啲詐騙嘅個案，咁亦都可以杜絕呢啲詐騙嘅個案啦。咁、 okay. 我覺得大家都努力緊嘅，即係我講咧，頭先阿吳生又講車隊管理啊，佢哋都加入呢啲嘅智能嘅系統去幫手管理車隊、管理的士司機嘅駕駛態度。保險界都努力緊，我哋推出一個用嘅，亦都係用智能，用一啲科技去偵測保險詐騙嘅系統。咁其實大家一齊做緊嘢，咁希望政府方面都配合啦，譬如喺法援方面做啲嘢啦，希望可以杜絕一啲包攬訴訟嘅個案出現啦，亦都希望譬如我哋而家同警方都傾緊，點可以去加快我哋攞到一啲同意外相關嘅資料，令到我哋可以快啲介入，唔好俾一啲嘅索償代理有機可乘。咁呢啲係各方面一齊全方位咁做緊嘢。咁我哋希望可能唔會係咁快見效嘅。咁因為凡事都有個過程啦。咁我哋希望喺未來呢幾個月可以推動啲轉變嘅話咧，咁的士業界亦都唔會覺得啊咁難買到保險，而保險公司亦都覺得個風險咧係可防可控。咁我哋亦都樂意多啲保險公司加入呢個市場。 好啊，唔该晒刘佩玲，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刘佩玲系香港保险业联会行政总监嚟啊，讲到啱啱呢个泰加保险咧，就话系唔再承保其他保险公司转移过嚟嘅新的士保单，而的士业界都讲到呢一个系叫做龙头嘅保险公司嚟嘅，对佢哋影响都大嘅咁。继续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啊，电话旁边有的士前线司机总会主席林桂强打上嚟，早晨。 早晨啊，早晨。 早晨，林生，系请讲。 我谂呢次咧。如果政府是不出手呢，整个行业都就快打冷中的了。 嗯。 因为为什么呢，所以香港政府就告诉我们小政府的大市场。我说你保监会说一句话是商业决定。因为我们的车不买保险，你政府规定一定要买保险的嘛。一定有第三者保险的嘛。那你一句话不受。那好像很简单，现在我有些会员。人家买了30多年保险未签过一毫子啊， 都唔受。 因为你一间公司唔受， 嗯， 但佢有次俾人撞，佢都连我自己整佢都唔签连锁嘅， 嗯， 咁你一句话唔受，咁几人点咧？ 即系佢唔系泰加，佢系另一间系嘛？ 冇错冇错， 嗯， 咁你嘅泰加有要求我哋装咩车 cam 啊咩，咁我哋做晒，你又话新单唔接，咁你香港政府系咪有责任要做呢样嘢咧？ 嗯， 就好简单啦。羊毛出在羊身上嘅，你而家加到6-7万一份验伤，咁就系每一架车每一日都50000-50000几蚊，咁你话个车主收几多钱租咧？羊毛永远出喺羊身上，唔会出喺狗身上嘅，咁你咪专架落个乘客度，咁个乘客你要谂下香港而家今时今日嘅环境，乘客负唔负荷得嚟先？ 剛才你說的司機呢，即是30多年都沒有即是。 是啊，我認識他，他本身我們大埔的。 那他怎樣去現在的情況是？ 現在他現在去雲鄉了。 那他即是找不到那公司逐步了，是吧？ 是啊。 嗯。 剛剛12月2日的到期了。 嗯。 他的車驗了，香港政府花錢了的。 嗯。 那你怎樣做呢？ OK， 好啊。麻煩了藍桂強，多謝你都講到他自己都是相对切身一点，他自己认识一些的士司机都面对续不到保那个的情况。运输及房屋局有个回复的，就是政府会继续跟的士业界保持紧密沟通，密切留意业界购买汽车保险的情况，并且鼓励的士司机是注意驾驶安全，保持良好驾驶记录，从源头上减少交通意外的发生。这个就是运输及房屋局的回复来的。先看一次一分钟阅读。 一分钟阅读，主持岑日飞，制作张凤平。 人点解会被邪恶吸引？今日嘅电视剧、电影或者小说，反派角色嘅魅力往往系凌驾主角。但系恶人点解会有魅力？或者一个人够坏，只能够俾人有深刻嘅印象，成为不朽嘅角色。但系即使系恶人，亦都要讲究格调同埋气度，俾人记恨且爱。 恶人的美学，浮世绘一书带领大家进入日本浮世绘的丰富世界，是超人气的恶人恶女的大集合。 让大家发现恶人与众不同的魅力。而所谓浮世绘，是指日本在17至19世纪的江户时代一种鼎盛辉煌的艺术形式。它的特点渐渐从优势对世界很多担忧转化为浮世，只是看世界的表面这个过程。 事实上，所谓浮世是带有当代风潮的含义，而浮世绘就是描绘当代样貌的作品。举凡人物、风景、历史或者戏剧都可以作为题材，而这本书就是收录接近100幅以恶人为主题别具魅力的浮世绘。 作者道边坊1976年生于东京，现年45岁，目前是太田纪念美术馆主干学艺员、筑波大学艺术学博士，研究领域是以江户时代为主的浮世绘史。 至于太田纪念美术馆，就是一所浮世绘专题的美术馆，现时馆藏大约有14000多件，不乏很多色彩鲜艳、保存状态亦都好的杰作。书中附上各种坏事作尽的恶人，从汪洋大盗到知名的奸臣，以至在恋爱中遭受挫折的男女，一网打尽众多的恶人，俾读者从不同的角度切入浮世绘来欣赏，进入比风景画或者美人画更具张力和更加绚烂的恶人美学的世界，奇幻多彩，目不暇给。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恶人的美学浮世绘》，作者道边坊，由究竟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1月1日起啦，出入一啲嘅政府处所咧，都要用到安心出行啊，包括就系食环署街市啦、康文署一啲嘅处所，好似博物馆啊、图书馆、表演场地等等，呢几日都同大家有倾过。有一啲豁免人士嘅有譬如12岁以下啦、65岁或者以上啦、残疾人士用唔到安心出行程式嘅话咧，都系可以用一个填纸嘅方式咧，系填登记表格啦、写低名啦、身份证文件头4个数字同埋字母啊、电话等等嘅。不过咧，可能对于就算有一个填纸嘅方法嚟都好啦，有一啲人士可能都仍然系面对一啲困难嘅，就系包括一啲失明人士啦。电话旁边就有香港失明人互联会总干事盛李廉，早晨。 系梁早晨，早晨，萧乐文系。 早晨啊，你好啊。头先讲到今个礼拜一起用安心出行嗰个情况咧，喺啲政府处所，系咪话一啲视障人士都系有遇到一啲特别嘅情况啊？ 是啊是啊，你说豁免他们视障人士啦，就用安心出行，但是呢豁免得你要视障人士写纸、哦。那这个是不是有些搞笑一点呢？因为呢你见过那些纸啦，即是都是很细张，那些纸很小，那呢就算我们的弱势的朋友其实都是要填写都有很大的困难这样。那我们有另外咧，就係話，即係我哋有，就算係咧，我哋都收到啲會員係熟練嘅，即係手機使用者啦嚇，咁佢哋都係用唔到嘅，即係冇人幫嘅情況之下用唔到。咁大家可以想象啦，即係話，就算佢攞住個電話，佢開到個 app， 咁但係嗰張紙有咩記認咧嚇？即係你都係黏喺張牆。即係連喺牆上一張普通嘅紙，佢根本摸唔到個框框啊！嚇，咁咧就所以呢度咧就無論對於咧就係、是、有手提電話啦，同埋冇手提電話嘅朋友咧，都係即係嘅視障朋友咧，都係好大一個好大困難啊！ 係咁啊。兩個情況，但我想先講咗冇手提電話啦，即係填紙填表格嗰只啦。其實實際有冇話遇到視障人士去到一啲政府處所要填表嘅時候，都真係有職員會幫佢哋手啊？因為頭先你講到嗰個情況，填紙可能真係會有啲困難嘅。咁但係會唔會都職員幫到手嘅話，其實係咪都解決到個問題咧？又 就係、是、職員冇幫手啊，係啊，就喺我哋 全部處所都冇啊，係你遇你聽到 我哋經歷過嗰啲咧，就係、是、有街市啦，有啲社區中心啦嚇，咁、我哋中心喺社區中心入邊啦，咁都係嗰個職員係即係幫唔到手，咁咧就喺社區中心就還好啲，咁職員幫手拍我哋門，咁我哋中心喺隔離啊嘛，係好在樓下個單位啫 咁啊，我哋就派人過嚟咧，就幫佢填咯嚇。咁、就但係咧，你諗下嚟喺街市嗰度都得嗰啲入口咧，都得一個。咁根本上咧就係即係冇人可以幫到佢咁樣咯嚇。咁啊有次咧就佢要即係因為咧就好多我哋好多視像朋友啦，即係有三分之一嘅視像朋友佢哋都係獨居嘅嚇，咁所以咧就話即係佢唔會係話次次出街都會有個人係可以陪住佢咁樣。你話買餸啊等等啊，而家啲生活必須嘅，咁你話即係咁樣遇咗咁嘅情況咧，咁啊就都冇辦法進入街市啊咁樣。 點處理咧？咁呢段呢幾日？ 系去超市买咯吓、啊，即系贵啲， 其他地方 系啊，同埋冇咁新，即系冇咁好啦吓、啊，即系贵啲，同埋啲菜啲鱼啊冇咁新鲜咯吓。 头先另外话有啲视像人士即系可能都用到智能手机嘅咁，而家安心出行嗰个设计其实有冇难度咧，或者有冇一啲叫无障碍功能啦，可以帮到佢哋嘅？ 嗱咁样嘅，基本上咧设计每个 app 咧，你摆得上去咧就系苹果手机个 iOS 系统咧，就基本上佢系嗰个佢本身部机已经系配合到，即系 built in 已经系有个叫做盲人模式啊，叫做旁白嘅模式嘅， 即系有声读出嚟系。 系啦，即系所有操作啊，所有操作咧，佢基本上都系读到。咁咧，除咗咧就係要出現嗰啲驗證圖畫啊，即係之前我哋填八達通登記嗰時候咧，咪有啲即係 有提過 八達嗰啲圖畫，嗰啲圖畫就係讀唔到。咁嗰個如果係個 app 係有啲咁樣嘅設計咧，就會令到佢企喺度啦。咁但係安心出行呢個 app 啦，首先呢個 app 個界面咧就簡單啦嚇。咁同埋係配合到咧，就係我哋咧，即係嗰種即係叫做內置嘅叫做語音報讀模式啦，咁樣。咁但係咧，就係都有收到收到會員咧，就係我應該係琴日啊，個 app 係更新咗之後咧，就應該係佢本來係用到嘅，突然之間咧就出現咗另一個古怪嘅畫面，就要佢要報告確診嗰個報告嘅畫面。咁、那個 app 咧一出現咗另外一個畫面嘅時候咧。佢就變成係退出唔到，亦都使用唔到咁樣。 O、okay. K， 但我想知咧，具體呢個頭先就個 app 咧個程式嘅電話情況啦。而家咧好多嗰啲安心出行嘅二維碼係貼咗一張硬卡啊，咁樣黐咗喺個牆嗰度噶嘛。呢、這個你哋要去掃嘅時候，有冇啲咩困難，或者有啲乜嘢嘅裝置再做好啲，可以幫到你哋？譬如會唔會係有啲特紙啊、粒粒啊嗰啲咁樣咧？ 其實咧就係、是、一張普通紙啦，咁根本上你係摸唔到嗰張紙係邊一個位咧。嗰部相機對過去係對得正噶嘛？咁呢個係個困難喺呢度。咁你話即係有咩辦法解決？其實都係好簡單嘅啫。如果咧即係喺嗰張紙度咧，即係某一要對住 QR 曲個位咧，有個即係我哋可以人手做一啲咁樣嘅，即係叫做有個框住佢，有突出嚟嘅框住佢咧。你黐咗喺上面咧，咁、那個失明人如果用手機嘅失明人咧，咁佢摸到嗰個位置咧係突出嚟嘅話咧，佢咪可以咧就係、是、去即係、就是、可以對正到去掃到咯。咁其實呢個係如果要做嘅話咧，就好簡單嘅啫 嗯，仲有一分鐘到啦。其實我見之前。三月一号起啦，喺政府场所都系一用安心出行啦，一系填表噶啦。理论上其实佢哋都可能系面对紧呢啲问题嘅。 系啊系啊，但系而家就系、是、嗱，而家咧就系、是、强制式嘅。之前咧就系、是、之前就系冇咁强制咯吓、okay。之前根本上我哋都系自出自入咁样嘅吓。 嗯 ，OK， 好啊，唔该晒盛理廉，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盛理廉就系失明人互联会总干事。 国家十四五政策下，掌握机遇，发展未来。 每个星期为你访问企业翘楚。今个星期请嚟香港中华厂商会联合会会长史立德、香港工业总会主席查毅超讨论一下商会如何协助香港企业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主持李灿荣，企划未来，逢星期六晚上八点，港台电视31。